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9集，夏侯炼当然不可能输龙刘少儿，他出了银子买了酒盐，办了妆奁，什么香笼、首饰、衣物一应采买俱全，然后把喜服往舒晴身上胡乱一套，拎着她的耳朵把她踹进了洞房。宝一瞧都急眼了，骂夏侯炼： 嘿，我说哥啊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哦，写了词儿撩拨人家姑娘，随便揪个人顶替就完事了吗？ 你他娘的看清楚，爷像是能写出那酸了吧唧玩意的人吗？ 夏侯炼眼一横道： 甭跟爷废话，谁写的谁去洞房，这你们自己的规矩，难不成要打自己的脸？ 哎呀，这 宝着急的跺脚： 你呀可真是不识抬举，柳梢儿清清白白一个大好姑娘就这么拱手让人，你可不知道她是香奴妈妈从扬州那儿千挑万选带回来的，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没一处不好。 宝拉了夏侯炼一把，压低声音道： 姑娘啊，还不知道咱们茄兰的事儿呢，上头长辈疼惜您，给您选了个姑娘，让你们做一对平凡夫妻，快活鸳鸯，您还不知道好处。嘿，姑娘跟了您，养在晚香楼里头，乏了累了往这儿一歇，和外面的夫妻没两样，岂不好？ 难怪都上赶着给他拉皮条，也不知道茄兰里哪个老不死的操心他的闲事儿。夏侯炼翻了个白眼： 免了，爷没这闲工夫陪你们玩过家家。 屋里头，舒晴杵在门边上当了一会儿门神，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自己该往里走才对，低头整了整身上被夏侯炼拽得皱皱巴巴的喜服，磨蹭着往里面靠。柳梢儿坐在雕花架子床上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膝盖严丝合缝地靠着，红盖头遮住了他的脸。舒晴徘徊在落地罩边上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他其实存了私心，他早知道这姑娘是茄兰长辈为他师哥选的，他师哥的老爹是住持，这是茄兰公开的秘密。虽然平日里不见他父子二人有什么接触，可毕竟是骨肉，哪能真放着不管？上个月他看见柳梢儿被香奴妈妈领进了门，香奴妈妈瞧他魂不守舍的模样不放心，就把这事儿透露给了他，要他死了这条心。可这条心终究没死，像风吹进土里的一颗芽，慢慢抽出了条，越长越大，最后占据了他整颗心。柳梢儿是他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，他还记得那天他从夫子庙买池燕看中的大风筝回来，远远的就瞧见那个穿着天青色被子的姑娘，低着头听香奴妈妈的教训，微微侧着的脸蛋像莹润的白瓷。现在的刺客们都喜欢这么干，在茄兰的妓馆或者哪儿的宅子里头养个女人，不做买卖也不回茄兰的时候就去那儿歇息，半梦半醒的时候好像自己真成了芸芸众生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。只要乖乖在茄兰登记，不离开暗庄的视线，茄兰对这个还是容许的。可是他师哥那样的人怎么懂得疼惜女人？夏侯炼的手只知道握刀操控千机丝，锻造照叶那样的机关傀儡，他哪里知道为女人描蛾眉点绛唇？柳梢儿跟了他 是不会幸福的。舒晴对自己说，反正师哥不在乎，没关系的。舒晴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撩起珍珠玛瑙帘子，坐到柳少儿身边，轻轻地掀起他的盖头。柳少儿微微低着头，侧脸一如初见时的模样，像一朵娇弱无力的花骨朵。柳少儿抬起眼，瞧见舒晴，眼里有惊讶。 怎么是你？ 舒晴尴尬地搓着膝头。 夏侯。 不愿意要我吗？ 舒晴忙道。 不是的，不是。是那个我。 那首词，江东烟雨几时休，栏外青山廊下白头，是你写的？ 舒晴红着脸点头。柳梢儿笑，他弯着眉眼的时候，像极了柳梢头的月牙。 我就知道不可能是那个叫夏侯恋的写的，那个大老粗怎么写得出这样精致的词儿？ 他是粗糙了些，可以粗中有细的。 膝头处的纹绣有一根线松了，舒晴揪着那根线头小声道， 他烧饭可好吃了，我都不会呢。 哼，你这人啊，明明你是新郎官，却净帮着外人说话。 柳少儿吐了吐舌头。 你知不知道，本来妈妈要我嫁给他的，却不知道怎的，进来的变成你了。 舒晴窘得说不出话，好半天才道， 他不想成家，他有别的事要做。 幸好是你。 柳少儿看起来很高兴。 上回妈妈偷偷指给我看，说他长得俊，身体也好，以后定然不会亏待我的。可你瞧他那模样，凶神恶煞的，哪里像个好人？我以前在扬州的时候，有个姐姐被一个江湖客买了去，你猜怎么着？ 舒晴疑惑着看着他。 没过几天啊，那个姐姐就披头散发地跑了回来，哭着求嬷嬷收留她，不要赶她回去。她脱了衣裳给大伙瞧，青青紫紫，简直没一块好肉。原来那个江湖客是个醉鬼，喝醉了就打女人。 我，夏侯脸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从来不随便打女人的。 舒晴分辨道。 唉，人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 柳少儿道。 最终姐姐还是被带走了，没办法，那个男人付了钱，姐姐就是他的。我那时候就想，我可千万不能嫁给一个江湖人，打打杀杀吓死人了。最好呢，就是嫁给像你这样的秀才，多好啊，将来说不定你中了举，我就是举人老爷的夫人了。 我。 舒晴傻眼了，他没想到柳梢儿有这样的心思。 可是我。 妈妈跟我说，我长得漂亮，肯定能够留住夏侯烈。他根本就想错了，那样的男人怎么可能留在女人的床上呢？能留住他的只有刀和血。我们这些风尘女子，说好听的是什么贫康佳丽、情怀千金，说难听点啊，就是超女。在他的眼里，根本就是地上的尘泥吧。 柳梢儿定定地看着他，眸光像蒙蒙春雨下的潺潺江波。江波。 郎君，你不会这样对奴家的，是吧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